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死的滋味并不好受，现在他浑身火烧火燎，宛如浑身吸满麻黄，表面的皮肤皲裂开来，白色的皮肤碎成屑状纷扬而下。很快他褪去了一层皮，只剩下粉红色的肉后，表面才重新凝起皮肤来。丢了一条命，魏十六的心情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更让他烦躁的是，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吸到眼前人的命，而他所持骰子的空白面上却多了分身两字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魏十六颠来倒去地试验了很久，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白安逸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，因为他没有双重人格，所以这个能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用处。魏十六很快收拾起心情，打起了与白安逸的那名同路人的主意。白安逸把属于鲶鱼的铁牌死死握在了左手掌心间，魏十六一时手上鲜血黏腻，二是怕林中人逃跑，索性把铁牌暂时丢下，晃着尚在滴血的手向密林深处走去。等处理掉那人再来回收不迟。林中静谧，靠呼吸声辨认出哪个树洞里藏着人并不困难。魏十六顶着一张速冻猪肉般的脸往树洞内望了一圈后，便在一旁坐下，并不急于动手了。吃过一次亏后，他想等着那瓮中之鳖自行探出头来，没想到他正等着时，空中突然出现一个蜷缩着的透明的白安逸，像是初中物理实验中的透镜投影。那张写满恐慌和无措的大脸反倒将魏十六吓了一跳，他追出几步，待确认那东西是幻影后，他便猜到是谁在搞鬼了。先前他一直不敢确认树洞里的藏身人异能为何，现在被他猜到了，他也不必再害怕了。 我还以为是多厉害的异能，原来是障眼法。 他失了耐心，把脸探进树洞，对那隐没于暗处的人笑道： 你果然在这儿呀。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超出魏十六的理解范围了。那人不知是狗急跳墙还是怎样，把他狠狠拖入树洞，并用丝线一类的东西缠住了他的脖子，呼吸不得，痛苦难当，猝不及防的魏十六拼命挣扎，但对方也被逼到了极限，使了死力。魏十六眼球暴突，眼里的世界仿佛充了血一般。在布满惨烈夕照的世界中，他借着从树洞外透入的微弱光线，看到了让他心脏差点停跳的一幕。勒住他脖子的竟然也是白安逸。魏十六刚刚做了半小时的魏十八，就被外面的白安逸杀掉一回，又被树洞里的白安逸用矢量线勒死了一回。刚刚恢复一点呼吸，他就被去而复返的白安逸抹了脖子，又一刀扎中脑袋和心脏，又丢了一条命。他居然在白安逸手下死了整整三回。他身心俱疲，等到恢复气力从树洞里爬出后，他抚摸着仍然紧绷着还没有生出完整皮肤的脸颊，再摸摸空荡荡的腰间，跌跌撞撞走出林间，发现他杀死的那个白安逸已是不知去向，唯留一滩半干的污血，连同他的铁牌一起不知所踪。魏十六舔着还散发着血腥味的嘴角，坐在地上想：哼，这笔生意他可真是赔惨了。 树洞里的白安逸不见了，他自然是要寻找新的猎物，而迷惑猎物的最好方式就是拉人入伙。杀掉一个队友比杀掉一个敌人要更简单。几天后，他捡了一具尸体背在背上，随后在沙漠里碰见了一个会浴火的姑娘。他告诉这个姑娘，背上的尸身是他的队友，因重伤而死。他答应会找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把他掩埋，不能让他死在沙漠里。事实证明，女人果然是感性的生物。他带着他的新猎物，背着他的道具，准备找一个好地方让女人死得其所。连他也未想到，他会在沙丘中再次遇到白安逸。白安逸在离他很远的地方站住脚，显然是戒备的，但看上去对他没有多少敌意。也是，上次他躲在树洞里时，自己还是一副蜕皮相，他认不出自己也是正常。 我们这边刚刚没了一个队友。 打过招呼后，魏十六主动邀请。 你的能力是什么？要不要加入？也能有个伴儿。 不出意外，白安逸拒绝了他，魏十六也没有再邀请。他到现在还没有摸清白安逸的底细，带他一起上路，万一到了动手时，他和这个女人联合起来，可够自己喝一壶的。不贪刀，慢慢来。先杀了这个女人，再找白安逸拿回铁牌。其实他对铁牌并不很热衷，他只是想在白安逸那里扳回一局。他很快处理掉那个愚蠢的女人，在那之后，魏十六背上他的尸身，按记忆里白安逸离开的方向出发。他已打好了腹稿，一旦有人问起这具尸体的来历，他就向别人介绍，这是我的女友，我要为她找一个安葬的地方。没想到他这次有了意外之喜，他竟然钓了一只鲶鱼出来，这只鲶鱼有让人产生幻觉的异能。辨认队友并不困难，在无意中瞥到新队友的铁牌后，为了避免自相残杀，魏十六主动亮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说自己的铁牌被人拿走了，请求他帮助自己取回铁牌。至于白安逸的人头，算置换女的。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，但既然魏十六知道铁牌和鲶鱼的秘密，置换女还是选择相信他，和他一起出发去找白安逸。在找到白安逸前，他们又杀了三个异能者。两夜后，魏十六又杀掉了一个人。他死亡时身上的皮肤会融掉一层，疼痛难忍，浑身肌肉缩水，布满粉皮，看上去异常可怖，活像是一只刚生出来的老鼠，说话声音也尖细得很，像是鼠叫。但很快他就会长出新皮，恢复本来的面目。而他杀人时身上的皮肤也会发生同样的异变，只是没有死去时那么痛苦。这是他性命数量增减的重要仪式。他正在反刍时，突然置换女碰了碰他的胳膊肘。 太眼镜，个子高又瘦啊，是不是那人？ 让白安逸死在水里没有花费什么心力，全都是女人的功劳。魏十六站在水边，看着不断冒出硕大水泡的水面，兴致勃勃道：“ 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。 他想看到什么，我就能给他什么。你确定牌子还在他身上？ 等会儿把他捞上来就知道了。” 说着，他蹲下身来，按住试图浮出水面的白安逸的发顶，狠狠把他往下按去。杀死白安逸的人情，他送给了置换女，因此他很遗憾，直到最后他也不知道白安逸究竟是什么异能。第二条线就简单很多了。 兄弟，你是什么？ 当魏十六在车上向对面的白安逸问出同样的问题时，对面的人微微挑眉反问道：“ 不如你先告诉我，你是什么？” 魏十六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心机的人，这种人的异能往往危险而有趣。 所以在脏辫男爆掉叶欢的头时，注意到瞬间消弭无踪的白安逸后，魏十六还有一瞬的失望。瞬移？只是瞬移而已吗？但即使如此，他还是忍不住起了跟随的心思。他杀掉了最后一个女人，吸取了她物体置换的技能，类似于瞬移，却又不如瞬移方便快捷。拿一个瞬移好像也不差，